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We are the brave. We are the bold. We can be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We are the light. We light the dark. We can do everything, everything.Everything. So hold on, don't stop. There's so much in you. We are the free. We are the free. We have the power to be stronger if we want it. You and me. This is our time.This is the day we can do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And all our dreams light up the way. We can ha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So stand up. OK， 越长大越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呢都必须要得到他人的认可，而且有的时候呢，就算是被认可了，也未必是对的。我们只需要勇敢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就足够了，你说呢？错了就是经历，对了就是幸运呢。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兰卡带给我们的 We Are The Brave。 那歌曲唱的就是在告诉我们，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勇敢地去承担。 恍然过了一年，世界还不停歇，来回的穿梭在这无人的街边，过去的昨天一切还那么亲切，回想起一片片在这模糊的双眼，还是会想起那时的场景，想起你说的话，那时的我已经习惯有个人哭泣，早知道分离就别说我爱你，是的 这首歌呢是来自宁桓宇为剧版《镇魂》演唱的片尾曲，只是太在意，就别说我爱你。事到如今的我，只是太在意。宁桓宇作词作曲，将万般深情融入了旋律，用音乐倾诉思念。那么说宁桓宇呢，也是一个非常会用歌声讲故事的人呐。这首歌听过之后呢，不禁会让人想起自己心里惦记的那个人吧。啊，那他自己都说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冬天听的温暖的情歌啊，写给最在意的人。那作为歌迷呢，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次的创作也是一如既往的棒啊。那所以呢，为宁桓宇点赞，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大家能够喜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许你会唱哦，我们听听看，来自莫文蔚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安可，听听看吧。 跟我跟我快乐也是负荷，但我们习惯安可，一直在重播过去比未知可靠的多，爱过不该被爱的，不爱应该被爱的，我们却相遇了，多难得，等这么久没白过。但时间不许可，该要走了，不舍不多，留住一点什么，已足够思念从此崩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那问题想 去定格相对的永恒。爱过不该被爱的，不爱应该被爱的，我们却相遇了，多难得，所以真的舍不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先不急不用回答我，只要你会因为这样记得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到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我们说孙燕姿的歌曲呢曾经装满了很多人的青春啊，大家认为她的歌呢就是属于青春属于年少的，那可是在经历了一段隐退之后呢，重新回归乐坛的她啊，优雅成熟了，而且还多了那么一点点人生历练所留下来的沧桑。所以呢，听听看她的那首歌吧，愚人的国度，我们再次来回忆一下。 爱是愚人的国度，看我们演得好辛苦，是你所谓的领悟，我不懂，我不哭。看悲欢喜怒每一步，是疲惫还是依赖的束缚？爱你能不能再重复，让我懂，让我哭，再让时间停住，把自己看清楚，不必再说假如我穿过一地荒芜，幸福不能碰触。爱是愚人的国度，不能自拔，无动退出，我们都回不去最初，再美丽但还是不满足，还是依赖的束缚，来你能不能再重复，让我懂，让我哭，再让时间停住，把自己看清楚，不必再说假如 孙燕姿把爱和寂寞唱的是如此的清晰啊，可是包含力量的声音诠释出的却是一种毅然决然的洒脱。有些人就是这样，不需要太多的张扬，自然就可以释放出自己的光芒。那刚才的这首 Steph 孙燕姿的《愚人的国度》，爱到自欺欺人，走到愚人国度，认真的那个人呢，最后总是输得最惨，你相信吗？好了，别纠结了，换一种心情，马上请出陈楚生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颜色》，听听看吧。 小小的房间，拥挤地铁里面，我站在这里，他视而不见。流动的风景，谁在乎谁的改变？可日子过得是寂寞的冷，善意的欺骗，比起真实虚伪。又应该怎样装那一张脸？卑微的颜色，只想找一种幸福，可忙呀忙的没有方向。我从不明白有多少可选择，方向我从 却叹起牵挂，微弱的炉火 苍老爷爷陪他，只是那段早已灰飞烟灭的年华挣扎。夜风染红了晚霞，女人折扇里浮华，缺少了什么在他们这个家。妹妹的泪如雨下，也给她一个回答，耐心长大会陪她去浪迹天涯。

该片是《星球大战》后传系列的第二部，由莱恩·约翰逊执导。故事紧接上一部《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继续讲述遥远的银河系中反抗军对战帝国军的故事。上周五，新一季歌手节目在湖南卫视开播，汪峰、Jessie J、张韶涵、李圣杰等七位歌手展开首场角逐。毫无悬念的是 ，Jessie J 以一首《Domino》获得首周比赛第一，汪峰仅列第四，张韶涵的排名则更为靠后。最后来关注辽宁卫视《组团上春晚》第四季于昨晚全新归来，由潘长江、巩汉林、蔡明组成的豪华评审团，除了为本季《组团上春晚》做出专业评审外，还为节目带来了更多的精彩笑料内容。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你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建外大街东西双向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的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这回忆里一场梦，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合上了过往梦境或者横流，已自然了身旁真实中的脉搏，生命来到窗前不肯一声，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谁深刻，到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难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翻飞了 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变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 苏打绿有很多歌曲的名字呢都特别的别出心裁啊，而且呢很有文艺范儿哈。别人唱的是大气深沉的情歌，他们却唱出了一首小情歌。别人喜欢两个人的时光，他们却唱出了一首喜欢寂寞。只是哪有人会喜欢寂寞呢？只是找不到可倾诉的那个人。哪有人会享受寂寞呢？只是找不到人分担罢了。但是苏打绿呢却反其道而行，将承担变成了喜欢，将忍受变成了一种享受。如果把声音比作是潺潺的流水的话呢，那么吴青峰的声音就像是一条小溪清泉流淌，虽然没有江河的浩瀚，也没有湖海的大气，但是却有着江河湖海没有的灵动与温柔。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喜欢寂寞》，那我们就一直的喜欢下去吧。感谢青峰。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是一首新歌推荐，那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徐佳莹新专辑心理学中的一首另类舞曲，编曲融合了 funky 和 disco 的元素，紧张刺激的旋律节拍引发出强烈的复古时代感，有点向魔城音乐致敬的意味。印象里徐佳莹貌似是第一次尝试这类曲风的音乐，会跳舞的拉拉你喜欢吗？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可行不通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跟预告今晚闷草一周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干嘛微微的快乐都可以点亮，听举不见的观看选择性遗忘，六点半再回家，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再回家。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那么在17年的12月29号呢，老林发行了最新的概念专辑《伟大的渺小》。那作为歌迷呢，我们第一时间的聆听了专辑里面的所有的歌曲啊，那告别了过往专辑的《风花雪月》《含情脉脉》，《伟大的渺小》呢，更是呈现出对人生的思考和歌手本身在挖掘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个感受和体悟了。那其中呢，我会比较喜欢《我继续》这首歌曲啊。那音乐的第一段呢是轻缓的，不放弃努力前行的身影。最后呢，随着鼓点有节奏的加入，每一个听众的内心那股子气儿呢就开始完全的爆发了。是的，人生不可能完美，重要的是你遇到逆境的时候是选择前进还是选择越陷越深。那很显然，老林用他的铿锵有力的歌声坚定地告诉了我们的答案，那就是抛开过去，直面自己的内心，继续前行。 远方无人回应，谁的琴声如此冷静，顺风的梦很轻，欲望如此透明，看腻了世俗风景，哦，我拒绝相信所谓的命运，我仰望天空不甘心，我愿潇洒如影，远离地上宿命，那纷扰的城市人群，负重掠过森林，还不敢有边际，让黑夜路的飘零是场战役，如影一般的眼睛撩断了那曾经的美丽，我继续翱翔天地，张开双翼，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继续》，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新歌啊。我们说这样一首歌曲呢，真的是很有画面感。有人说会有点侠肝义胆，也有人说呢，也许是他在飞越大峡谷的时候写的。旋律编曲有种说不出来的顺畅感，再到后面的恢宏大气感，真的是越听越好听啊。好听的音乐总是会听不完，但是呢，希望这些美妙的旋律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多姿多彩，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更多更多的动力，好吗？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天亮了，记得穿上我的外套，代替现在无法给你的拥抱，藏在里面是你给我的心跳，闭上眼也许会感觉到。分开后我常会想起你微笑，每当沮丧来袭对我很重要，习惯与你记忆的味道，多希望一直这样美好。如果今天能够遇见你，有些话说给你听，那段曾过去的爱情已经没了孩子气。 Never stand.